系咪叫做 老店？ 旧店老店。好啦，咁啊先睇提大家先。咁啊，天文台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又唔係好乾燥啫喎，今日。不過 anyway， 大家都小心啲啦。如果即係有時而家天即係秋天咧，啊，所謂即係咁爽嘅天氣咧，好多人都會郊外旅行嘅，千祈唔好引起火災啊！咁喺直播室裏邊咧，就除咗我馬恩次之外咧，有萬玉麟啦，有蘇適。今日 早晨，早晨 嚇， 大家好， 早晨， 大家好，係咁啊！今日嗰個題目都幾怪雞嘅，我覺得就叫續集或者創新 係。 咁啊，由邊度講起好似可以咧？即係你，即係嗱，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咁樣睇，即係啲佢續集呢個係唔係幾好嘅？即係你俾人哋一諗起電視劇啊、小説啦、啊，或者電影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其實咧，如果講創新就唔同咯，即係範圍好闊噶嘛， 好闊 啊！任何一個領域都需要創新噶嘛，即係無論你係搞文化或者搞實業啊，或者搞諸如此類啊，係點啊，蘇適？ 咁。續集又唔係淨係文字或者係創作嘅，咁例如一啲商產品咁樣，商業產品咁樣個電話而家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樣。 咁你唔會話我買個 iPhone 續集噶嘛？ 咁明白，但係即係 但係事實續集喎， 人身上咁去睇。 嗱呢個要分開，一個咧唔同版本續集同唔同版本係唔同嘅。 係， 例如即係續集咧，一般嚟講咧，人哋都係諗起文化產品啊，譬如小説啊、電影啊，嚇，譬如嗱詩都冇續集嘅喎。 诗， 你去揾 散文啦， 即系 poetry 啊，散文都冇噶嘛。 系 嗱，诗咧有啲长诗噶，啊，荷马嘅伊利亚、利伊利亚德啊、奥德赛全部啊、水蛇春咁长噶嘛，冇续集噶。 系 某个程度你可以话奥德赛续集，因为呢个角色咧喺伊利亚德嗰度已经出现咗噶啦，打呢个特洛伊之战已经有佢份噶啦，但佢系配角就唔系主角，你明唔明啊？咁咧吓。咁 中國詩阿馬 Sir， 你咁講又啱喎。中國詩，譬如蘇適啊，邊個啊嗰位蘇適啊，蘇東坡。 蘇東坡 寫詩咧， 佢喺度唔好叫蘇適啊。 譬如再遊廬山咁，我哋唔會話佢續集 嘅。唔會㗎，係嘛？唔會㗎嚇。嗱，即係詩你唔會啦。 係 咪先？咁你啊小説即係會有續集啦。 會有 係嘛？電影電視更加有啦。咁所以你因為點解咧？即係續集點樣去界定佢咧？就係話原本嘅。喺上一集嘅角色係會喺續集嗰度出現， 係 你明嘛？但係咧，即係譬如話產品 iPhone 咁咧就唔同啦。即係雖然佢嘅功能啊，即係後面嘅功能，首先一定有前面嘅版本嘅功能啦。咁英文通常我哋叫做 version 啦。係啊，你唔會話即係譬如而家你好多嗰啲咧咩一二三四啊，尤其是電視劇嗰啲咧嚇。即係成個系列噶嘛嚇，譬如話即係近幾年爆大冷嗰個系列就係所謂 Fast and Furious 啊嘛，香港好似叫做咩極速咩 係咩飆車咁樣啦， 係啦，總之係飛車嗰個啦。咁佢直情個名字就寫住㗎 ，Fast and Furious 一、Fast and Furious 二咁諸如此類。咁啊，教父又教父一、教父二、教父三，二型又二型一、二型二、二型三。咁呢啲咧就叫做續集啦，明唔明啊？咁但係咧。即係產品能唔能叫做續集咧？咁又或者聽下蘇適點講咧？ 其實又唔係完全唔可以嘅，因為咧，譬如我哋細細個用嗰啲產品，跟住佢而家可能話俾你聽，我個新配方，即係唔好講電子產品年年更新換代啦，即係你飲嘅嘢、用嘅洗衣粉、洗衣液咁樣，佢咧間唔時咧會有啲新配方，譬如蘇跑，男士用蘇跑就係啦，即係我細細個嗰陣讀大學嗰陣送嗰個蘇跑俾我嘅，係已經係二代噶，但係而家咧就去到四代，即係呢幾十年裏面咧同一個品牌，即係或者係同一個。series 其實佢係會有更新換代，佢係會有啲改進話俾你知。但係你用落咧，未必有好大分別。某程度咧，就一來淘汰咗啲舊產品，二來就逼你即係升級，即係俾多少少你，跟住話俾你聽好咗，似係一個 marketing， 即係市場推廣上面一啲技巧，話俾你聽我呢樣嘢新 係 咁樣。 所以我有個朋友， 遊戲都有續集㗎。 遊戲唔係，我就話文化產品一定有 文化產品。 我而係講話即係硬件啊，即係一啲硬件啊，即係用你個電腦嘅術語咧，即係 hardware 啦。 係， 所以我有個朋友咧，一出 iPad 嗰時咧，佢唔肯賣嘅。 嗯， 佢咧因為佢喺呢啲電，我唔知啊呢樣嘢，我要問阿蘇適係咪先？即係佢喺電腦公司做嘅，係喺美國啊，即係喺美國嗰度做。咁佢話咧，其實咧，佢哋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打算係譬如話有十個功能嘅。佢唔會整曬俾你嘅，佢一開始嘅時候咧整兩三個，好啦，因為呢樣嘢新啊嘛，嚇你最初冇啊嘛，譬如手機呢樣嘢冇 啦，性做啊， 唔係佢直情係咁樣 plan 嘅， 佢 plan 咗， 所以你譬如話睇蘋果啦，同埋我哋搞啲而家搞電影啊或者搞電視，其實都係一理通嘅， 就係話咧，尤其美所以揾一個呢個遲啲我再講啦。我永遠都唔睇，我最憎睇呢個美國嘅電視劇嘅連續劇嘅。咁啊，因為佢唔開始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係有一個整體嘅故仔啊，即係已經聽好曬幾多集或者幾時完諸如此類，而係佢係 拍住寫噶嘛 嚇， 拍住嚟寫，即係個劇本一路拍一路寫一路拍。 唔係，佢通常咧一季季噶嘛，佢唔係好似香港咁啊，即係一做要做到尾嘅。即係譬如佢任何一個劇集都係啦，第一季就十三集或者廿六集， 跟住吊一吊你咁樣。 唔係佢幫人發啦，因為佢 用季嚟做單位。 而家 佢個成本高啊！ 而家仲短啊！而家一季得六七集嘅就喺啲stream 平台裏邊。 係啊，因為其中一個理由咧，又係佢想用大明星嘅話咧，大明星唔會冚唪唥俾你綁死曬。 即係啲檔期唔好咁多俾你。 咁係啊，你直情係佢要拍電影啊嘛。 係。 你譬如話電視，就算電視明星都係。以前咧，因為而家咧係獨立製作嘅，唔同譬如啊，即係香港因為習慣咗無線啊、亞視啊呢啲咧，即係話嗰啲演員咧係由電視台同電視台簽約嘅，佢哋唔係噶嘛，所有呢啲冚唪唥俾出邊嘅製作 公 司噶嘛，咁製作公司唔可以擁有佢十二個月㗎，或者如果佢要製作精明嘅話咧，可能佢即係要寫完劇本，咁然之後咧又要去圍度，又要去準備，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咁，喂，我做個電視台啦嗰陣時。兩日幾三日要拍一集㗎啦， 係 點啊？咁變咗你嗰個製作咧，就嗰個水準咧，梗係冇辦法同外國咁好嘅。譬如你韓國都係㗎，韓國啲劇集嘥好多錢嘅，即係一集咧足以喺香港嚟講咧，足以拍電影都得嘅。 哦， 咁所以美國咧就問題咧就係咁啦，佢哋咧開始拍嘅時候咧，唔可即係嗱，譬如你香港咧唔同喎，或者韓國嗰啲唔同喎，佢哋咧要睇個市場嘅，因為競爭好大。究竟你呢個劇集受唔受歡迎呢？ 收得先有得開第二季。 冇錯啦。 嗯。 咁而且咧，佢習慣咗啦。咁通常甚至咧，能唔能夠開到劇集咧？首先你就都唔係有一個好穩定嘅故仔或者乜嘢，而係咧，佢一定要拍第一集，我哋叫 pilot， 拍第一集。所以通常第一集咧係長啲嘅，同埋好睇啲嘅。即係譬如你一個一小時嘅劇集咧，佢通常拍一小時十五分鐘或者一小時半，咁然之後咧就哇好緊要啦，嗰個好鬼好睇嘅，好鬼懸疑嘅。即係究竟你 sell 乜嘢咧？即係呢套劇集好睇邊度咧？係懸疑啊，一話係感即係喜劇啦，一話係呢一個係感人啦、諸如此類。好啦，咁你拍咗之後咧，於是你就去兜售啦。係唔係即係嗰個過程係比香港？一般嚟講咧係長好多嘅，即係首先你有一個創作嘅意念先啦，你想拍咁樣劇集，咁然之後咧，咁你就於是周去兜售啦，啊，究竟邊個台可以俾錢你啊？咁好啦，到你揾到呢個初第一步啊，即係嗰個叫發展基金啦，佢覺得你呢個故仔幾好喎，你啲角色幾吸引喎，嚇，咁可以發展咯噃，咁啊，於是你要有筆錢噶嘛，咁於是你又要揾啲人搞個大餐，嗰度已經可能分分鐘搞你一年噶啦，咁然之後你要拍第一集出嚟，睇第一集咧，睇下掂唔掂，唔掂咧就即改，嚇，咁啊好一個好著名嘅咧就係2010年啊。到而家咧有一個好出名嘅美國劇集，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香港叫做咩《炯南》，我都唔識點講，即係英文叫做《Big Bang Theory》啊。 哦， 阿蘇西應該睇過啦， 睇過 半小時嘅喜劇嚟嘅。 講嗰幾個大學生喺， 唔止啊， 即係 大學教授嚟 啊。 收尾最後一季裏邊咧，就去攞咗諾貝爾獎。 開頭係博士生啦，後來就畢咗業教埋書咁樣啦。係即係講翻我哋 叫講埋呢樣嘢先，就係話咧，佢拍咗第一個 pilot， 咁發覺唔得，於是咧就連個女主角都踢埋，炒咗佢，即係重新寫過。要找另外一個女人嚟做諸如此類。好啦，咁你拍咗個 pilot 咧，有公司認為 OK 啦，咁佢唔會俾錢你拍十二季噶嘛。 啊，逐季睇， 逐季睇。 嗯， 好啦，俾錢你拍第一季，甚至咧第一季都試過有啲咧，即係出嚟咗幾集之後咧， 腰斬啦， 腰斬㗎。 嗯， 因為貴啊，即係個成本高， 即係好現實啊，佢嗰個市場啊。 係啊，競爭好大 㗎，一唔 掂就冇啦。所以咧，你睇到美國劇集咧、電視劇集呢種咁嘅拍法咧。佢係永遠拍唔完嘅， 嗯， 即係譬如話最簡單，就是 Soprano 唔收得就開始完啦， 嚇唔收得就完啦。所以你如果唔收得咧，咁你睇嚟做咩咧？ 嗯， 但如果你睇要睇，即係佢好睇嘅話咧，你大劑啊，分分鐘睇你十幾廿年，咁睇嚟做咩咧？你明唔明啊？ 咁冇嘢消閒啫。 唔係啊，即係你要，你睇故事都要想睇啊。 馬上唔係個個好似你咁叻㗎。 如果有一套500万字嘅小説，你睇唔睇先？ 唔睇啊， 唔系咯，即系 我唔知啊嘛，最衰睇咗2000字开始噶嘛， 睇个撮要先， 冇撮要嘅，即系 我多数睇总光先。 等于当初金庸写小说都系啫嘛， 佢喺报纸度飞， 系啦， 每日写 射雕好掂，于是咪要写神雕咯。因为当时嚟讲，喂，我谂个新故事好，我写一个神雕接住。郭靖王蓉嗰啲小说落嚟写神雕就好过你开 系，跟住变咗三部曲啊嘛，有埋呢个《倚天屠龙记》。其实今年咧好特别嘅，因为今年咧有两套电影都系咧廿几年前嘅电影嘅续集嚟，起码都廿年前嘅啦。一套咧就系Matrix 啦，《黑客帝国》啦，另外一套咧就 系 Top Gun 啦，即系汤姆克鲁斯嗰套《壮志凌魂》啦。嗱，两套电影咧，其实咧即系。你講續集同創新啦，其實續集就一向都有啦。譬如Marvel 嗰啲英雄電影咁啊，拍咗廿幾卅集，啲角色串嚟串去咁樣。 你太年輕要， 黃飛鴻啊嘛，拍咗一百集。 我哋咧， 我知道。 喂，都仲係好似係健力士紀錄大全。 係，我覺得 Marvel 可以打破呢個紀錄。 黃飛鴻，你講關德興嗰套啊嘛， 係 點咪第一套唔係關德興做嘅？ 即系黄飞鸿呢个系列， 四几年开始第一部开始一路都关得兴，系百几集啊， 比詹姆士邦多好多。即系詹姆士邦又拍都破唔到黄飞鸿，但系 Marvel 有机会，因为 Marvel 一年上两三部。 原来呢个 sorry 啊，原来我哋六十年代如来神掌曹大华咧拍咗几套嘅啫，唔系好多嘅啫。 系啊系啊，唔系好多噶，好多啫，不断转嘅。不过继续啊，苏 轼。系啊，即系想点解今年讲呢个题目？其实你见到两套电影嗰个口碑又好啦， 系 嗰个票房成绩又好啦，其实都抄完。即系我觉得黑客帝国咧，某程度个古仔咧，真系写死咗，即系个头三集写死咗。 系啊， 好难开个新嘅剧集链。佢個電影裏面有個情節噶嘛？問點解我哋要開第四集？佢自己都笑自己，因為華納兄弟要開，好好笑嘅。大家有睇即係唔係劇透啦？大家去翻睇到電影，你就會聽到呢段 哦，呢啲成日 自嘲自己點解要開續集。咁但係《壯志凌魂》又唔同喎，佢其實由頭到尾冇諗過開續集嘅，即係起碼二十年間冇諗過開續集，因為其實冇乜資源啊，你要 冇條件， 佢就航母艦度拍噶嘛，啲飛機又唔係。新咗係咪？咁但係即係最後又即 係冇需要嘛？ 係最後又過咗三十年後又拍到啦，但係佢個口碑又好啦，佢個票房亦都好有。 唔係佢如果你知道嗰套第一集嘅理由咧，第一集係 招海軍招兵嘅廣告嚟㗎嘛？ 就因為七幾係啦，因為 打完越戰㗎啦，八 好耐啦， 越戰七二打完啊嘛， 打完啦嘛，簽埋啦嘛，咁然之後咧就係話美國，即係你要一段時間嘅嘛，佢哋先發覺咧，咦，原來咧軍隊嘅聲譽唔好啊，即係等於香港而家某一啲政府機構都係啦，永遠請唔夠人嘅一定，因為點解咧？你嗰個聲譽低落咗啊，譬如美國咧就打呢一個反越戰嘅時候咧。打越戰，哇！又死得人多啦，咁然之後軍隊又俾人鬧啦，即係話，哇！你即係世界第一強國，佢打個小小越南都打到咁曳嘅，跟住咧又喺美來村屠殺啦，於是軍隊嘅形象低落咗，咁啊好似阿蘇適話齋，佢招募新兵嘅時候咧招募唔到啊，因為佢唔係徵兵制噶嘛，咁啊徵唔夠，尤其是海軍陸戰隊啊嘛，咁於是咧就於是先至美國軍方就去 sponsor 呢一套戲，某個程度咧。是之前他们谈过的不是电影公司想拍的这套戏。 即是军方想 拍。军方想去漏这些电影公司拍的。所以他才肯借到那些东西出 来。航母舰啊 飞机啊 你不借就没得拍又是吧 不是啊你可以调回转的嘛电影公司走去漏军方。 但这个情况就是军方想。 而且等于之前那套叫 The Martian 叫什么中文我都不记得。 即是 火星刚刚就前两年做的嘛。就是火星又是 NASA。 七八年 了。NASA。 因为呢即是大家都记得啦即是 NASA 一段时间呢美国政府不肯给钱他嘛走去放野上月球嘛。咁于是大家所有的新闻都是中国射啲火箭上月球啊诸如此类嗰啲即是上太空嘛。咁于是咪又是就要拍呢一啲嘢吸引到即是啲观众去睇。咁觀眾去睇嘅時候咧，就會有一種輿論壓力啦。咁而家又開始翻啦，美國太空總署。所以你電影，你千祈唔好以為電影同政治或者社會同經濟冇關係， 背後有很大的關係的。不過繼續啊，蘇適 一定有關。咁啊，咁我頭先講了兩套續集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同一時間有一些電影其實又拍了很多個系列噶嘛，即都不單單是續集添啊，即係有些角色啊開個分支又拍個套新嘅，即係頭先講啲英雄電影就很明顯啦。跟住炒集户又會有一套，即拍了十幾二十集之後，每個角色有個電影之後，又會有一套，大家一齊又開一套，跟住好啦，呢個故事講完啦，跟住下個十年又開始啦，即係啲角色可能換咗人，跟住又拍過，即係好似食老本咁樣，即係同一個差唔多類型嘅電影， 係 咁啊拍。咁當然啦，例如如果你講續集，有一啲係好經典嘅，我哋叫 series 啦，長篇嘅電影，例如詹士邦啊、兩個黃飛鴻啦，即係而家有啲譬如。湯國老師就另外一個 series 噶嘛 ，Mission Impossible 嘛，係啊，佢都拍咗六七八，即係佢拍緊第七集噶，應該，即係佢都係。 唔係，所以呢啲係點樣叫咧？即係嗱，外國通常呢啲叫做系列電影，叫 franchise， 因為咧即係嗰個招牌一樣嘅，大家知道即係職業特工隊啦 ，Mission Impossible 最初係咩咁啊？電視劇嚟嘅啫。 六七十年代 係啊，好即係好老好渣嘅， 好多年。 咁啊，其實你最老咧。最老咧，你應該要講到蝙蝠俠啦。 哦，係蝙蝠俠 啊，由漫畫開始，1930幾年 開始， 係啊，即係漫畫開始咯，即係卡通啦嚇，我哋話齋。咁啊，卡通開始一路即係黑白嘅，然之後連載嘅，咁跟住就拍呢個電影，就黑最初黑白電視劇，黑白嘅啲咪最初 係啊係啊 嚇，咁跟住咧就於是不斷有啦，就不同年代有不同嘅人做呢個蝙蝠俠。咁一路拍落嚟，咁然之後有啲又加落去嘅，即係畫漫畫嗰幾個都死鬼咗啦，嘢甚至嗰啲漫畫都奇怪噶。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知道有好多就係話，你可能係創造一個角色，畫咗幾期之後就炒咗噶啦，或者佢唔做噶啦。咁然之後咧又揾第二個人嚟，咁佢咪接住繼續畫咯，繼續度橋，繼續畫啦。咁呢啲即係點算咧？算唔算係續集咧？即係所以咧，即係如果外國咧，佢有就英文有兩個字嘅，一個叫做 series， 一個叫 serial。 serial，S-E-R-I-A-L 就 serial，S-E-R-I-E-S 就 series，series 咧即係譬如詹士邦啊，頭先蘇適講嗰啲蝙蝠俠咧，就話你有個固定嘅角色， 但係個故仔就相對獨立嘅， 係啦，即係或者幾集之後就總之完咗啦，諸如此類。咁然之後咧，你呢啲咁嘅原則上咧就可以畫到永遠嘅。即係一百年後都得嘅，喺蝙蝠俠都係啦，1930幾年 咁。即係福爾摩斯咁樣咯， 係啊， 每個即係金田一啦，福爾摩斯啲偵探小説就最興 啦。福爾摩斯就難少少，因為咧其實好多人都寫過好多嘅，因為我細個我中學嗰陣時就好迷福爾摩斯嘅，係啊，包括呢、這個好似中國最早翻譯嘅，好似係程小青，我唔知道記唔記得，有冇記錯嚇？咁啊即係拎住本。即係後嚟就睇完中文版啊，睇英文版，跟住拎住本字典咧，因為英文水平低啊嘛。咁然之後咧就發覺，哇！原來咧係有好多嘅即係仿效啊，或者借佢嘅名，因為個名後嚟阿柯南道爾死咗之後咧，即係嗰陣時冇嘅，即係冇呢個版權㗎，冇版權嘅啊。 個角色嘅版權 係啦。咁而家其實有啲 fan fiction 都冇嘅。即係你嚇，如果唔係都唔會有隔離嘅50度音量。 哦，係係，嗰、那個係 嗰啲，即係話你 嗰個係套殭屍片嘅我哋叫 fan space 嘅創作嚟㗎嘛，啲 fans 自己。即係佢用翻咩咧？尤其是嗰啲所謂色情小説啊，就用翻曬你嗰啲角色，然之後咧就係寫呢、這個啲 fans 啊，寫色情小説擺喺網度㗎嘛嚇。咁呢啲咧就叫做 series 啊，即係。咁咧就係譬如福爾摩斯咁，原則上又係嘅，300年後你都可以寫得。 即係每個故仔都係獨立嘅，佢係個角色，即係個偵探嘅遭遇，但係佢每個故事都係一個獨立事件。 甚至可以變少少添，即係福爾摩斯嗰陣又冇咩噶嘛。 蝙蝠俠嗰啲好似嚟嚟去都啲小説咁上下，小丑啊咁樣嚇。 佢冇小説嘅，佢淨係得漫畫嘅啫。 佢不斷翻，佢不斷。 但係個滲透力都幾強喎，幾十年都喺度，好嘢喎。 嚇！是啊，咁啊改咯，即係小丑又於是即係舊年都有套戲講小丑啦，咁咪又俾多個即係前傳啦，即係俾多個我哋叫背景故事佢咯。 嗰陣時咧，我哋細個已經60年代我大 咁咪得啊，馬浩良，我哋仲有兩分鐘咧，就要俾新聞啦。我解釋埋 series 同 series 先，即係 series 咧就好似頭先我講嘅，有個固定嘅角色，就不斷可以發展嘅，集集唔同嘅故仔，咁咧就即係原則上咧，幾百年後你都會睇到蝙蝠俠，都睇到福爾摩斯。啊，咁啊，中國就少啲，雖然都有， 因為下一節都下一節都可以係啊，施工案啊、包工案啊嗰啲啦。啊，下一節就要講。 下一節講呢、這個係啊。 好啦，咁咧跟咩叫 serial 咧就唔同啦。serial 其實係一個故事，即係好似譬如話Soprano 嗰啲劇集一拍拍咗廿幾年。啊、甚至有啲日間嗰啲叫做肥皂劇啊，拍廿幾三十年嘅， 即係中意翻屋企嗰啲係嘛？ 咩即係咩啊？ 嗰個都唔簡單啊，中意翻屋企都 係香港八幾嗰陣咧， 諸如此類即係 香港八幾啊嘛， 真係八幾嗰個都拍咗幾年啊 嚇，香港少啦， 香港八幾， 香港八幾咯。 英國好似咩加冕街啊 ，The Coronation Street 哦 ，Coronation Street 拍咗十幾年， 芝麻街都拍咗好多年。 但芝麻街唔係一個古仔啊嘛， 嗰、那個就唔係， 係啊，直情係嗰個地區啲人由佢出世一路拍到佢長大到老到死都， 就好似我睇 都仲有個劇， 好似我睇阿譚玉英姐姐。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哋咧又停一停先嚇，因為時間接近三點半要聽聽新聞啦。三點半之後我哋繼續翻嚟講 十點 半啊，十點半啊，唉真係老懵懂啊，唉冇辦法， 喺第二個城市可能 係啦，咁啊續集或創新嚇。 啊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首尔梨泰院嘅万圣节派对发生人踩人惨剧，增至151人死亡，82人受伤。当局话死者中包括19名外国人，分别嚟自伊朗、乌兹别克、中国同挪威等。内地传媒报道，至今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南韩大使馆正系同南韩警方等部门沟通。南韩总统尹锡悦到事故现场视察，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话呢宗系可怕嘅悲剧，本来唔应该发生，对死者表示哀悼，希望伤者早日康复。他承诺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从根本进行改进，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尹石月宣布即日起进入全国哀悼期，将尽一切力量救援同善后。事发在昨晚当地昨晚的10:20左右，消防部门陆续接到求助电话，报称呼吸困难。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当时大批在狭窄和倾斜的小巷内聚集的人士互相推撞，但是寸步难行。紧急救援人员到场之后，要将他们从巷入面拉出来。本港入境处说，获悉南韩发生人踩人意外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韩大使馆了解情况，至今并未接获港人求助。处方会继续和公署和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留意事态发展。入境处话，在外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24小时求助热线1868，或透过网上求助表格求助。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话，任何强积金违规行为都会削弱打工仔的退休保障，积金局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刘麦嘉谦在网志表示，过去3年积金局发出的付款通知书数目持续上升，由新冠疫情前即是2019-20年度的大约26万张上升到2021-22年度近32万张，增加22%。今年4月至9月，局方已经发出超过17万张付款通知书，按月平均计算较过去3年高。积金局亦都有成功追讨的个案，在2021-22年度为超过80000名雇员追讨大约1.4亿元拖欠的公款和附加费，本年度头6个月亦都为超过50000名雇员追讨公款等。积金局推出新措施对付违规个案，未来积金局可以透过积金易平台直接收到拖欠公款报告，到时可以更有效地采取执法行动。

好，欢迎收听今朝嘅广东广西吓，翻翻嚟啦。咁啊，天文台仍然挂出发出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吓。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万玉麟啦，有苏轼啦，同埋马恩慈嘅。咁啊，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叫做续集或创新。咁啊，欢迎大家上呢个 Facebook 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嗰度留言啦。咁啊，十一点之后我哋会开放个电话嘅，1872311，1872311。咁啊，老听众咧一般都记得噶啦。咁啊，到时咧你哋有咩意见咧，不妨打电话嚟，大家讨论。好啦，咁啊，第二节啦，头先都叫做打个桩啦，咁我哋又讲讲，即系从中国讲起啊，吓 好， 中国咧好中意续，反而咧，即系嗱，我真系我又唔系好熟悉西方， 即系托古人嘅名字作自己嘅故仔， 唔系以为嗰本书都唔使托，托就惯咗噶啦，东汉时代已经可以喺度托噶啦，你而家睇嗰啲咩啊，譬如庄子都系啊。莊子我只是信頭七篇嘅啫，即係內篇、外篇、雜篇嗰啲咧，一係佢嘅弟子寫，即係你覺得佢係都中意莊子嘅睇法，咁冇問題。但係實際上一定唔係莊子嘅。 尤其是而家有考古證據咧，喺啲古墓裏邊掘翻啲古書咧，發現啲篇章即係《論語》裏邊，譬如有好多篇係漢朝嘅時候係有嘅，跟住咧有好多篇咧現今嘅版本咧。由漢朝嘅時候冇嘅喎， 係啊， 即係漢朝時候有啲篇幅失傳咗，但係咧有一啲而家嘅篇幅咧，漢朝嘅版本係冇嘅，咁、即係又係即係學阿馬老師話齋，得20-30% 係即係漢朝嘅時候一直到而家都係咁嘅樣嘅。 咁啊，咁你就算即係外國啊嚇聖經咁啦嚇，希伯來人啊猶太人本聖經都係啦，而家喺死海度，即係衰在佢有個 死海古本啊嘛， 好多個又有呢、這個呢、這個咩 The Bible According to Thomas 啊。甚至有一份叫做 The Bible According to Judah 都有 Judas， 即係猶太版本嘅聖經。 即係我哋四大名著都好多版本啊，其實。 乜嘢？ 四大名著都有唔同嘅版本。 四大名著咁，你而家冇一個睇先，最慘係《紅樓夢》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八十回以後就唔係原版，即係侯雪瓊㗎啦。系啦，問題就係邊個版本有啦，程甲本、程月本啊，咁諸如此類。總之好，即係但嗰個分別係少嘅，即係分別唔大嘅。咁啊，水浒 都係啦，即係投降招安之後， 七十回就係可能係施耐庵啦。後生應該 都 係 衰在就係金聖生定刪咗佢後邊啫嘛。佢認為唔好啊。七十回之後係啊， 金聖誕刪咗， 所以呢個七十回本唔關施耐，唔係冇人續作嘅，係施耐庵原本已經係咁寫嘅，因為歷史係咁發生嘛。 因為有部分係羅貫中，有可能係羅貫中寫，即係你見到個文筆都幾似三國志嘅，佢打仗嗰啲篇幅啊， 係 即係有 兩個色噶嘛，係 啊，即係有人懷疑，即係打仗嗰部分， 即係大家行家 後邊打仗嗰部分就 佢好似係係施耐庵好似係年長嘅長輩嚟嘅，佢兩個色嘅， 係 嚇。咁即係佢見你羅貫中好似係羅貫中，咁過癮嘅你先，我又嚟咯。咁同埋好似阿蘇軾話齋，即係呢啲小説咧，包括荷馬嘅《伊利亞德》同埋《奧德賽》啦，基本上係已經有咗好耐， 有好多民間故事流傳落嚟。 當然啦， 佢砌咗落去啊嘛， 因為 書開始嘅有啲。 因為荷馬嘅兩本史詩咧，基本講特洛伊戰爭。咁啊，最初啲人就話冇嘅，呢套佢自己老作出嚟嘅。咁而家啲即係近 有考古證據啦， 有考古證據啦。咁佢係公元前大約差唔多800年之前嘅事嚟嘅，發生過呢場戰爭。咁荷馬係公元前300年到400年寫嘅啫嘛，係咪先咁上下啦，或者500-600年啦。咁即係話係個戰爭發生咗100-200年後。咁你諗下嗰陣時流傳幾多故仔？而只不過佢係將佢組織咗寫咗，然之後當然啦，個主題又改變咗啊，諸如此類啦。咁佢又唔係講成個戰爭，係講戰爭裏邊嘅一忽啊。所以《木馬屠城記》就唔關荷馬事嘅，裏邊未有嘅。不過好啦，講翻蘇軾講嗰樣嘢啦。 係啦，即係我哋又想講，即係譬如文學創作有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即係作者或者係一個近代嘅人咧，就喺同一本書裏邊咧就黐咗啲帶啲詩課落去咧，即係黐咗啲章節落去啦。另外一種咧就好似《水滸傳》同埋《金瓶梅》咁樣，即係呢個係兩本都係名著嚟噶，咁係好出名嘅。就係《金瓶梅》咧，其實就借咗《水滸傳》啊武松。西門慶同埋潘金蓮嘅故仔，基本上《金瓶梅》嘅頭兩三回咧係抄《水滸傳》，基本上即係抄八九成嘅啲文字係差唔多。咁但係後邊嘅故仔咧就係完全係創作啦，即係向住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啦。咁咧有呢一種即係借咗另外一本書名著嘅一啲角色嘅一個故事嘅內容。 作為開端，跟住就發展咗另一個故事。 Fan fiction， 即係而家我哋講嗰啲 同人同人字嗰啲嘅同人字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直頭係改頭換面，即係淨係啲角色名係一樣嘅啫。跟住咧啲古仔咧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另外一個創作，即係後人另外一個創作。咁咧即係我哋講續集與創新啦。咁當然啦，大部分嘅情況咧，應該係原本本書咧。是出名過後面即係嗰啲續作，即係始終個作家個水平啦，嗰、那個始終佢唔出名你就唔抄佢啦，係咪？咁嗰本書嘅成就已經好高啦。咁但係都有啲例外嘅，譬如《金瓶梅》咁樣，《金瓶梅》係一本中國四大奇書啦，同埋中國四大名著，雖然唔可以話齊名，但係都係好高嘅成就。即係你如果你撇開佢啲情慾，其實《金瓶梅》呢本古仔， 唔能夠撇開嘅喎，大佬，你撇開咗 都冇嘢睇 嘅。即係我哋嘅文學成就都其實 唔係，因為佢其中一個主題就係佢刻畫嗰個時候嘅明代社會每一個階層嘅生活。咁佢個階層係咁淫亂噶嘛？咁你話，我冚唪唥生曬嗰度，咁啊～咁冇破 嘢講噶啦， 其實即係西門慶衰乜嘢咧？ 冇嘢衰， 即係除咗貪污，除咗賄賂啲官員啊，即係呢個枉法啊，諸如此類。 最吸引就係嗰段啫嘛。 冇錯，因為 唔係吸引就好難講啦。即係呢樣嘢見仁見智，我哋唔係鼓勵啲聽眾朋友咧。 小説係可以 睇《金瓶梅》，睇嗰啲即係色情嘅嘢嚇。 小説係可以喺側面咧反映作者創作時候嗰個歷史背景嘅，即係例如《紅樓夢》係寫咗好多清朝。大富人家的生活，跟住金瓶梅係講咗好多明朝的地主的屋企，即係嗰陣係點，就係咁樣對啲妹仔噶啦。當然咁樣嘅一個生活，咁即係側面可以有嚟創作睇歷史。不過呢個唔係我哋今日想講咧，今日我哋想講就係其實自古都有噶啦，續集呢樣嘢，即係有後人重新創作，即係我哋頭先開頭講《水滸傳》八十回之後到底。是不是先係啱咧？即係而家咧就有爭論啦，跟住亦都有其他嘅古仔，譬如包公案、施公案咁樣。 嗰啲就叫做我哋叫 series 啦。 係啊，即係因為好多個古仔一個個插落去，即係而家好出名嗰啲烏盤啊，嗰啲全部即係斬陳世美咁樣，即係好明顯就包公就冇發生過呢啲事，全部都係虛構 落去咯。 本故事純粹虛構，即係借咗個歷史人物，跟住就虛構啲古仔，跟住就將佢包裝成為一個，即係我哋而家認識嘅包拯同佢歷史嘅形象基本上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一個文化形象遠遠深入民心過佢嗰、那個，即係好似唐三藏都係嘅。其實冇乜人今期我哋最近又講緊喺《古今方言》入邊講唐三藏，其實真嘅冇乜人知道唐三藏係咩人。 唐玄奘佢唔係邊有咁多嗰啲嘢啫，係咪？ 即 係取西經歷西經， 一個角色一個角色俾個小説。 佢偷渡出境㗎嘛？當時真嘅唐玄奘 其實又冇乜所謂偷唔偷渡， 係真係偷渡出境。 即係因為根本即問題就係話你冇一個叫正式嘅批文俾佢出境咁解啫。即係大佬海，即係呢個叫邊防啊海關呢樣嘢百幾年嘅啫嘛。 係，即係你冇 visa 唔緊要噶，你都冇海 關。根本你 都冇海關。 唔係香港五一年先開始封個邊境嘅啫。 唔係 1991年之前係任你上落嘅咧。你總之有錢買飛你又去。 加插落去啫，呢個唔係今日嘅主題。 係咁老實講，我就係啲人懶啫。我又覺得即係你因為唐三藏翻嚟寫咗嗰個嘛，咩叫西咩得咩西域？咩大唐西咩东西西西游记定西域记？ 西游西域记 系大唐西域记，就讲佢沿途嗰啲嘢。当然梗系冇妖精啊，冇孙悟空嗰啲咁嘅 click 啦。咁但系基本上系一样嘅，即系呢个西游记系跟住嗰、那个即系嗰啲 地系一样， 行程一样，同埋地理嘅特点都一样。即系譬如真系有个火焰山，即系其实火山嚟啫。咁然之后佢就夸张咗，佢变咗火焰山，诸如此类啫。即系佢冇特即。部分的情節會是扭曲了那個一定改的了，什麼叫小說啫？ 小說你趣味在那裡嘛。 是啊，但中國小說其實不是一個好的名字，因為它小說為就是呢相對於大嘛，大呢就沒有大說的，但它意思呢就是說說是什麼呢，就是譬如中國人很興一些叫語錄的東西，你知道論語都是語錄來的，宋明呢 那些理學家呢沒什麼寫書的，你有沒有哪本是他們自己讀的，即係原裝，即係所謂我哋而家講創新。 佢哋係 大部分，大部分都係語錄或者著書嘅， 係 嘛？譬如你哋自己親手創作嘅好少嘅， 即係唔同我哋而家，即係而家我覺得哇，我有一個新嘅理論，我有啲學問，我一定要自己寫本書出嚟。 你寫本書畢唔到業先啦。 唔係嗰時都係㗎，嗰陣時就寫一個叫策，即係寫策論。 寫策論， 寫策論啊嘛。咁但係咧就唔使寫書嘅，啊，即係我好想翻到去即係當年中國嘅時代。即係你而家寫咁 Q 多書，講句唔好聽。大部分都是廢話嚟，嘥時間睇嘅。 中國就好奇怪嘅，佢最即係個理論成型嘅時代咧，大部分都喺戰國嘅，即係春秋有一部分啦，戰國其實係大部分。 嗱，你呢個講法咧，不能夠話錯，但亦都唔係對，因為你咧將所謂中國嘅學問啊、理論嗰啲咧，完全規限喺儒家個系統裏邊。咁係啊，春秋戰國之後，諸子百家啦，嗱墨家差唔多都已經係冇啦，法家就繼續啦，道家有啦， 儒道 法啦，譬如名家又冇乜發展嘅，中橫家冇嗰啲冚唪都冇啦，因為中國得一個國家，中咩橫啫？冇得中橫啊嘛，你係戰國時代先啦，中橫啊嘛。 嗰個時代先要啫。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漢唐嗰啲都有嘅，譬如佛教，你唔全當唔當佛教係中國文化一部分啊？ 佢西來入咗嚟之後，本地化咗咯。 我變中國佛教嘛，中國佛教其實影響好大喎。即係 咁，你係其實講緊儒家發展漢 之後，所以你時候只係話，哎呀，春秋戰國之後係儒家即刻衰落啦。咁咧， 漢之後衰落咯，可以咁講。 咪漢都衰落咗啦。你整啲咁嘅陰陽， 有黃老之術喺度。 咪整下啲即係陰陽五行啊嗰啲咁嘅迷信嘢，就溝咗落去儒家。 溝咗落去。 你明白溝咗落去咧， 即陰陽家嘅嘢溝咗落去。 其實溝乜鬼啫？其實佢差唔多偏咗你去啊！佢主流咗啦，佛教一路去到。 係啊。 點解有宋明理學出啫？ 咁係咯，跟住 就要推翻佢。但係嗰班宋明理學家自己都滲入咗佛道思想。 咁但都不知不覺。 呢個果然係續集與創新。 呢個都題目啦。 其實唐朝已經有啦，韓愈寫原道啦，係啦。不過韓愈自己又唔識嗰類弊啊。總之咧。咁但係冇問題㗎，呢個即係續集與創新啦。咁就係話，即係宋明理學嘅好處咧，就係話佢將佢即係首先佢係辟佛嘅嚇，認為你咁唔得嘅，即係佛教嗰啲嘢咧，即係無益於文化，唔係話佢唔好， 太過出世， 太過出世啊嘛，捨棄啊嘛，乜都咁。然之後咧就然之後你認為嘥社會好多資源啊嘛。你因為你一出家就唔去勞動㗎啦嘛， 仲要唔交税。 又唔交税咯， 所以要限制呢個和尚嘅數目，即係用盜貼去限制呢個僧侶嘅數 目。咪三次滅佛咯，即係殺咗，哇！每次都殺幾十萬人嘅，都唔係講笑啊。即 係 中國人，即係你讀中國歷史就知啦。不過 anyway， 我哋翻嚟啦，就係話你講到嗰個續集或者萬玉良，你講啦，我哋即係好似呢兩，即係今朝啊講得少啲。咁你講得點睇咧？中國嗰啲續集？ 中國續集咁咪有趣嘅，你頭先講到《金瓶梅》嗰啲當係續集咁樣睇，佢又發展咗佢啊嘛，原底有啲人物喺度，你再可以講 到喎，佢只係將其中一個 加啲少， 加 啲 將佢 故事落去，放大咗佢，都幾得意㗎。 外傳仲而家講翻個外傳嚟， 因為原則上《水浒》係宋朝嘅事嚟㗎嘛，宋 光起義。 但你《金瓶梅》裏面完全寫嗰啲嘢係明代嘅嘢嚟㗎嘛， 你 有好多嘢宋朝都未有啊，大佬。 夾硬加落去咯。 唔係夾硬， 啲嘢即係寫嗰個可能都唔清楚啊！真 唔係佢知 嘅，知 嘅， 夾硬加落去啦。 佢點會 為咗趣味咧？可能 係嘛？即係你突然間將《紅樓夢》寫喺香港時代咁都得㗎。你話搞鋪鬱嚟到，即係香而家都有啦，好多嗰啲咩穿越時代啲嘢啦。係嘛？又撞翻個林黛玉啊！ 其實你如果講創新咧，其實講創新，其實而家睇落去咧，你無中生有冇嘅平地一聲雷出嘅，咁嗰啲就亦都係創新啦。咁你現在 咁啊，從來冇呢樣。 今日咧， 如果你上帝啊，只有上帝先係有 咁 嘅創新咯。 喺科學角度，喺科學角度，以前冇噶。科學 人係站喺巨人嘅肩膊上邊嘅，所有嘢都係要前人做嗰啲嘢。 係啦，第一個就站喺個矮仔上邊，然之後第二個站喺一二兩。 如果喺 即係人做嘅嘢，唔可能人無都有嘅，只有 上 帝或者天主先得 嘅。嘅創新好多時都係改良版啫，其實係改良，將嗰個工序優化咗佢，改咗佢。 唔係睇你點樣睇啦。譬如話 iPhone 呢樣嘢，就係話你諗到一個概念，就係話，我將一個電腦啊擺落我個電話度，即係接觸都係一樣嘢啫。 電腦手提化就 即係當年Toshiba 出咗部手提電腦啦， 係啦， 即係呢個係第一個啦，或者係Sony 出咗個 Walkman 啦，呢個係第一代嘅創新啦。咁但係你食老本就唔得噶嘛，所以後來就俾電話取代咗。點解呢？喂，你出音樂播放器，但係其實我覺得個電話都做到音樂播放器咧，大家唔會拎。 咪首先就 iPad 先啦， 係， 唔係 iPhone 先，即係大家唔會拎兩架嘢出街。 哇！你個 Walkman 咁鬼笨重嘅，又要擺隻碟落去，我於是揾個 iTune。 嗯， 即系 iTune 咧，即系 iPod 定 iPod 用 hard disk 嘅， 系啦 hard disk 都仲要摆碟嘅，使唔使？ 唔使唔使用 hard disk，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又要谂，我将 iPod 同一个即系 laptop 电话融合埋一齐，咁 得唔得咧？即系你系一步一步咁样去噶嘛？ 呢个你咪一路系即系其实睇嗰个市场嗰个 supply demand， 即系嗰个供求个问题。 唔係，即係話我只係，即係話你唔好諗創，唔好諗創新咧，叫做從無到有。呢個世界只有上帝或者天主可以從無到有嘅啫。而係話我哋所謂創新咧， 我嘅意思即是話你喺個商業世界或者我哋人類社會度未見過嘅，咁樣叫創新咯。 咁好多嘢都未見過，又不能夠話嗰樣嘢叫創新嘅，啱唔啱啊？ 唔係話 有啲罪案都未見過，你唔能夠話呢條友有個創新嘅謀殺嘢。 我回應翻 創新嘅謀殺手法，可以講。 我回應翻埋 新嘅啫，佢唔係創嘅。 唔係完全冇嘅，但係呢啲嘢出現嘅頻率咧係好低嘅。即係舉個例，由動物力轉咗去用機械力。是一個很大的創新啦，跟住由機械力改咗，即係由煤炭燃燒改用電，又一個很大的創新。 我唔信呢樣嘢㗎，蘇適。嗱，呢個咧係一個哲學問題嚟嘅，因為你覺得咧，即係創新，好多人嘅睇法咧，就係突然間一個跳躍嚟嘅。我嘅睇法咧就係話創新同乜嘢咧，同改良咧，其實係一個叫做連續體嘅，英文叫 continue， 即係話你如果牛用牛馬，即係人力啦，好啦，慢慢你直加速啦。你明嘛？即係用加速啊，譬如話你騎只馬諸如此類。咁你騎馬初時咧係冇馬鞍嘅，我都知啊。啊，你而家睇啲電視劇全部錯嘅。你要去到東晉嘅時候咧，先至有馬鐙嘅，即係馬鞍都少。但係你問馬鞍而冇馬鐙咧，即係冇嗰個英文叫 stirrup 咧，你係個馬鞍唔穩陣嘅。因為你咁用繩，你而家都係噶，有好多時人騎馬都係噶。突然間個馬鞍會先嚟先去。 因為軍事考古就有講，唔同年代嘅騎兵嗰個衝鋒嗰個能力。就係有咗馬鞍，後來西歐就有重騎士，就係要先有嗰啲架撐，你個著曬盔甲嗰啲騎手。 你要有兩個馬鐙左右腳咁樣撐住，跟住如果唔係咧，你就完全好似蒙古人咁啊，用兩隻腳嘅死力嚟夾住只馬，咁個馬鞍先唔會滑兒，你先衝得勁啊嘛。係呢個問題，所以你係睇到所謂創新咧，其實係所有人嘅發明咧都係 一代一代加上 一步步。我突然譬如我用，好喎，我唔使我自己用力喎。我揾只牛嚟幫我做，揾只馬嚟幫我行路，咁我咪可以慳翻好多，你唔使自己行咯。好啦，咁於是諗到騎馬嘅時候死啦，騎馬又會跌落嚟喎，咁點辦咧？ 呢啲全部都係實用需要咯，你生活實用需要。生活 實用需要，於是你一步步即係只係改良少少，改良少少，改良少，然之後突然間去到某一個位就變咗另外一樣嘢啫嘛。 係，所以馬老師馬 Sir 頭先講得好啱，就係其實小說的故事的版本咧，即係唔係版本嘅模式，我哋用模式嘅講比較好啲。小說故事的模式咧，其實就得幾十種嘅，恩怨情仇咁樣， 即係 講曬喜怒哀樂啊，貪真痴加埋曬嗰啲咁 啊，差唔多就係嗰幾十條橋，你就係代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背景，跟住有啲唔同嘅起伏，即係起承 唔同嘅時代、 唔同嘅發展咁樣，即係到一個女主角中意你啊，定係男主角中意女主角，兩情相悅定係單戀？咁咧，定係 即係最初就男女兩個，然之後咧又變咗三個戀愛，跟住又四個，又五個，又六個。 咁呢個啱嘅。你譬如你對個世界嘅感覺， 太陽底下無新事 係嘛？你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個反應係點咧？知冷暖，知時弊，咁你知點咧？係嘛？咁你譬如唐朝啲詩人寫啲詩啊，出征啊，塞外啊，受苦啊，咁離別啊，咁而家冇咗噶嘞喎。係嘛？送機咁兩日後又見啦， 唔使兩日咧，落機就即刻可以 FaceTime 啦。 唔係，我意思你一飛到去轉頭，turn around 好快啊嘛。 不過這都厭咁解啫，我覺得一樣有。 唔係冇咗嗰個送別嗰種情懷㗎啦。 而家都好少人去送機。 送別啊，冇啊。唔係咁，你屋企你都可以送別嘅，係咪？你屋企你同邊個咁樣戰行 食飯？睇你咩人咯，點會冇送別？ 以前有幾？你分分鐘幾年都見唔翻噶咯，或者幾廿年都見唔翻。 你喺個發達國家生活幸福啫， 即係變咗 呢幾年新冠你就知啊，真係有噶。 點會冇啊？即係嗰 咁，你咪要寫 到嚟啊？ 你要寫新冠嘅咧？ 係啊，即係都一樣。 嗱，以前啲讀書人去讀書去上京考試咧，可能要十年八年先翻屋企。而家你個星期都個 讀壞書啊！嗱，你上京考試，如果你得咗咧，好快就打锣打鼓送你翻鄉下，話俾你聽，哇！我哋中咗進士啦，未必一定有官做啊，即係你中咗啦。咁所以兩年你又翻去，如果你衰咗咧，咁你又要翻去了。點會十年八年 有啲唔 翻 喎，衰咗唔翻喎， 衰咗唔翻你 流浪喎、 啊。但呢個唔係典型啊嘛，唔係一般嘅情況啊嘛。而只不過咧，你又成日睇嗰啲戲劇啊，睇啲小説、啊。 而家但 係 個個 實際嘅歷史， 而家個節 呢樣嘢 節都翻喎啲人係嘛？ 冇可能，因為除非佢好有錢，有錢佢亦都唔會留喺京師啊，留喺京師。 唔係，我意思係現在啲學生啊，個假期都翻。 唔係，反而而家咧，所謂行商就來啦。啊！呢個馮夢龍有本小説，有篇小説就係咁啦，就係、是、因為嗰個行個男人啊，個丈夫啊，行商行一轉商咧，可能行下絲綢之路嘅，就即係十年，先至五六年先翻到屋企。 馬可波羅咁樣係咪嗰個遊記？ 唔係中國嘅，因為中國幅員廣大啊嘛。譬如話你以前啊，要去到即係運啲貨去呢個貴州或者雲南咧，你翻然之後翻翻嚟廣東咧，一來一回都幾年啦。咁結果老婆梗係俾人溝咗佢啦。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不过记住啦，我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讲续集或创新，一阵间十一点之后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咁而家休息一阵先。 人参与金融科技周，期望用好金融优势为香港带来机会。许正宇又提到，本港正就虚拟货币立法，将规管相关平台，期望减低利用虚拟货币洗黑钱的风险。旅发局宣布香港单车节50公里组和30公里组两个非竞赛项目的名额经已爆满，加推名额之后的总报名人数达到大约5000人，是本年度最多参与人数的大型体育盛事。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2月18号举行，全日设有6个结合休闲活动和专业车手竞速的项目，除了50公里组和30公里组之外，亦都举行公路绕圈赛和对制计时赛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移动，稍后转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就喺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葵涌 A 变电站嘅慢线，而家系封闭。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在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没有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为大家找来珠海学院传媒跨媒体课程总监梁德文，和大家倾下体育及媒体教学的融合。 港台体坛一二三，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作为机构革新委员会重要一员 ，Catherine 梁家将有啲咩说话送俾今年65岁生日嘅香港善道会？ 一个新嘅里程碑，咁多委员咧就再接再厉，令到善道会咧就系再上一层楼，为香港继续服务啦，令到我哋嘅更新人士咧睇到一个更好嘅未来。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我是大晒鬼，等我来教下大家怎做真正的识食 KOL 啦，是真识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绝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识食咪嘥嘢。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Gladys 李正君。想听我唱经典金曲，想听下我讲做歌的心得，那就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1的港乐港乐啦。 今晚8:30，港台电视31。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10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今朝嘅题目叫做续集或创新吓。咁啊，天文台仍然挂出呢、這个发出啦吓，唔好话挂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啊，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咁啊，另外咧就 Facebook 大家可以上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系留言嘅吓。咁啊，当然最好咧就系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可以参与我哋嘅讨论啦。喺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马恩赐之外咧，仲有呢一个苏轼同埋万玉麟嘅。好啦，咁我哋继续讲啦。咁啊，头先讲起所谓小说或者文字嘅续集咧，咁啊，仲有一个理由嘅，就系话嗰啲小说，因为古代咧其实就冇版权呢个概念嘅，咁变咗咧，即系你写本小说或者写个续集出嚟咧，就纯粹唔系搵钱嘅。咁有啲续集咧就系睇完上集啊，即系原本嗰个原著啦吓。咁佢嗰條戲唔順啊，即係唔過癮啊！即係譬如話《紅樓夢》咁，咁佢睇完，即係賈寶玉同林黛玉不能夠即係兩個 有情人不能終成眷屬， 不能終成眷屬。 於是我係整個 改結局 嚇，《紅樓新夢》啊， 《三國演義》都有嘅，有一個係講阿劉備去到呢個蜀國，即係我哋要重新寫個，即係劉備統一唔到天下，我唔信嘅，我要寫個劉備可以統一天下嘅版本嘅，都有嘅， 即係投射咗自己個觀感感情落去， 係啦，係嘛，咁啊《水浒》都係啦，好似一個叫咩啊？我都唔記得咗《 水浒新传》定係 唔知外传啊乜嘢？就係话即係水浒死唔晒噶嘛，即係宋江 死剩31、32个人啦。 系啦，咁但係死唔晒嗰啲，即係死咗嗰啲就冇计啦。你续集唔可以将佢翻生噶嘛。咁于是就写嗰啲，即係嗰30几个人咧就去咗海外，咁又唔知点样打出另外一个江山出嚟。 就好似求贤客去咗呢个 咁 海外咁咧， 又话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啊！当知是吾得时之秋也咁，究竟得咩事咧？咁于是咪又写个古仔咯？系咪先？咁咁呢啲咧，即係呢種寫續集咧，就係純粹係心理上，即係嗰啲即係而家以前都有，我諗而家冇噶啦。 就係好多即係寫小説寫得好迷嘅，迷咗入去。啊，而家咧就唯有嗰啲 fan fiction 咯， 係即係同人同人創作。 係啦，係啦，咁就變咗覺得，誒，即係呢個你咁樣咧，即係咁樣嘅結局我唔中意，冇大團圓或者諸如此類。咁於是咧就再寫過。咁啊，福爾摩斯就唔同啦，就係、是、因為，誒、欸，福爾摩斯，因為以前嗰個人名唔係 I P 嚟噶嘛，即係而家就唔同啦，肖像啊嗰啲可以係一個 I P， 即係而家誒中文中通譯叫做知識產權，其實就錯嘅。 你唔同意啊？ 我唔同意，咩叫知識產權啫？蝙蝠俠有咩知識嘅？冇知識噶。福爾摩斯有咩知識啫？冇知識噶。 咁呢個應該點值啊？如果係咁， 我唔識嘢噶。 就咁叫版權 嘅，就咁叫版權， 都 簡單啲啦。 因為版權呢樣嘢咧，值得探討嘅。版權咧，就係、是、令到咧續集呢樣嘢咧有利可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嘅、嗯。因為我唔拍，你唔可以拍。 係啊。即係你要買，唔係俾錢我先。 要俾錢我咧，即係俾錢我買咗個版權，或者係呢個角色，即係蜘蛛俠好遲先加入呢個 Marvel 咁樣，就因為個版權一早賣咗俾 Sony 啊嘛，跟住係所以就誒計大家拆掂數啦，我哋先可以蜘蛛俠先可以回歸呢個大家庭啊嘛。咁咧係啦，就係我唔拍，你都唔可以拍，就係、是、續集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有咗。IP 嘅保護， 嗯， 我哋叫翻 IP 啦，冇翻嚟噶。就 IP 嘅保護咧，就令到咧拍續集呢件事咧，或者製造一個成功嘅，我哋叫 universe 啊，即係或者個一個成功嘅咩宇宙。而家佢興叫漫威宇宙，其實一係成功係電影啦。 有DC宇宙啊，不得了。 即係詹士邦而家都可以叫詹士邦宇宙，其實一樣嘅，即係以前冇呢個概念，點解就變成我創作一個成功嘅故仔？就變咗有利可圖啦，因為我唔單止可以賣故仔，我仲可以賣周邊產品嘅喎。 哦， 我仲可以賣小説、賣遊戲，跟住又 賣公仔、 賣公仔、賣玩具、遊戲就遊戲玩具類似啦。即原來係一個現代嗰、那個。我哋叫知識產權保護嘅進步啦、 嗯， 其實某程度我哋保護咗嗰個知識產權，但係亦都不利創新嘅，因為我有一個好龐大嘅 IP， 個 IP 幫我揾好多錢，即係《星球大戰》而家拍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跟住又拍電視劇咁樣。係最近嗰套我睇咗兩集之後，我都頂唔順。 係啊，即係越拍越火嘅。 係啊，咁咧。咁成件事就係、是，咁、那個古仔成功就得，咁但係我 IP 賺咗個錢，咁就冇乜動機去做一啲新嘅電影，製造一啲新嘅 IP。 係呢個真嘅， 私產權嗰個問題啊嘛，即係係嘛產權保障呢、這個嚇、啊、IP 嘅話係你保護咗自私啊嘛，你發明嘅根本係自私嚟噶嘛。 唔係，但係你如果冇 IP 咧，有啲人唔肯製。 系啊，冇，但系你唔保障佢，佢又唔去投放資源去。 即 係兩樣嘢都 有兩邊利， 雙刃刀嚟 嘅，唔係都會係影響創新嘅。即係 IP 係咩咧？即係話你冇有 IP， 好似阿蘇適話齋，咁我以為我俾錢你啫，你睇下你收得貴定收得平啫嘛。你收得平，咁我咪可以借用你一個即係角色又好，你嘅風格又好，你嘅形象又好，你嘅古仔又好，咁就創新啲新嘅古仔出嚟咯，係嘛？但你 IP 咧，亦都即係好似頭先話齋，我有個 IP 賺到錢，我使乜諗新嘢啊？係嘛？你好似佐治盧加斯一世得一個星球大戰都食到即係食到飽啊！食到 佢都仲有幾套其他，譬如佢有迪士尼嘅，即係佢都唔係就係得一個 IP 嘅。不唔係鐵達尼 ，sorry， 佢都有鐵達尼嘅。 鐵達尼唔關佢事啊嘛。唔係 即係佢都有拍其他電影嘅，即係唔係拍星球大戰。 但係即係佢唔拍都得。 佢真係賣咗俾迪士尼之後，即係的而且確係可以一世無憂， 一世無憂啊！ 咁你嗰個即係證明好銷路啦。 唔係你即係 Rolling 都係啫嘛，羅林都係啫嘛。我寫嗰七部係咪七部啊？好似係七部。 係七部拍八集。 啊，咁嗰、那個 IP 咧就已經嗰啲退休啦。咁佢後嚟咧即係佢化名寫偵探小説嗰啲係貪過癮嘅啫嘛。 跟住都唔係好賣錢，都 賣錢㗎啦，唔賣錢嘅。所以即係你 為咗興趣去做， 咁都冇嘢做啊嘛，無聊啊嘛。 有錢都要打發 消磨時間。 唔係你四十幾歲嘅想證明自己係個作家嘛？因為你哋大家知道《哈利波特》比較遲啲啦，佢第一集我已經有睇嘅，即係嗰陣時即係 出書第一集， 咁結果俾人鬧到阿媽唔認得。 嗯， 第一就係話佢嘅古仔冇新意，第二佢啲文筆渣。 嗯， 咁佢話大佬啊，我係唔係俾你睇噶嘛？即係你知啦， 兒童文學啊嘛， 佢兒童文學嚟噶嘛，俾少年文學啦，唔好話兒童啦，佢叫 YA 啊嘛，而家 即係中學生，中學生 young adult 嚇，總之係嗰啲天啊。即係要去到十二三歲，咁我唔會寫得好深噶嘛。咁結果咧就係嗰啲早期第一本啊，已經俾人鬧，唔深都唔使成日 repeat 噶。你寫即係同樣嘅一個場面啊，譬如行雷閃電咁，你次次都係用嗰啲形容詞嘅。 你冇第過噶啦，即係你睇到五六個月唔知， 即係 嘛？ 即係飛到嚟不去法咁樣。 佢唔係佢唔係大文豪啊，大佬係嘛？ 喂，咁你作為一個作家，唔使大文豪噶，大佬倪匡都會唔同啦。你唔會次次都嚇驚，即係大吃一驚咁，次次都大吃一驚。 咁 你另外一個驚法得唔得啊，大佬？ 即係佢唔夠倪匡功力啦。如果咁講 係 嘛？ 咁咪就係咯。咁你。咁最初於是咧就唔係好得嘅，唔知點解去到第一部都唔賣嘅，第二三部我係睇嗰時，第一部我覺得吸引嘅，寫得唔錯，第二部都已經開始我覺得唔好，但反而咧寫得唔好嘅反而賣喎。 哦， 咁呢個咧就係證明一樣嘢，就係、是、時下啲人咧嘅文字水平係低落嘅，即係慢慢一路跌啊！即係而家就算而家大家寫小説都係啊，如果有興趣寫小説，千祈唔好寫得深，千祈唔好寫得創新， 冇人識 創新，唔係唔識睇啊，佢唔中意睇佢唔知道你講乜啊？ 咪就係唔識咯 嚇， 唔識啊！ 啊，即係佢即係嗱，譬如你話毛骨悚然，佢唔明嘅。 嗯， 佢唔係唔識喎，佢知道點解喎。但係你嗰種感覺冇咗，即係佢唔能夠認，即係佢試過，每個人都試過毛骨悚然噶啦，起曬雞皮啊嗰啲咁嘅感覺噶啦。但係佢唔覺得毛骨悚然呢四個字係形容佢嗰種感覺。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嘅意思唔同咗啊！ 關聯唔到，即係一啲好深嘅。 其實唔係好深嘅大佬。不過即係我唔明啊，即係 唔係咁嘅個 即係咩時代變 咗啦，變 咗啦。因為而家用 emoji 嘅時代啊嘛。咁佢話即係而家我係等緊一部叫 emoji 小説啫嘛。遲早㗎，我覺得冇理由唔寫嘅。 有 網度就 有電視劇係咁㗎啦。 網就有啦，以大地冇理由咩？你而家咁多人用 emoji， 點解？即係嗱，譬如你如果寫小説咧，大吃一驚，你整個 emoji 喺度，佢反而明喎。而家新嘅世代。但係咧，你話大吃一 字， 你話大吃一驚，佢都唔明喎。佢驚可以食得嘅咩？點可以大吃一驚？不過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咁啊，阿蘇適講得好啱嘅，就係話你 IP 咧，其實係有利創新，亦都不利創新，兩樣嘢都有嘅。即係等於而家咧大數據啊，我諗啊呢樣嘢蘇適應該知嘅。我就睇過 Eric Larson， 你有冇睇過最近？啱啱好似舊年出咗一本書，就係話佢話而家 IT 有 AI 有做唔好啊。就係咩咧？佢而家所有 AI 主要係一定要用大數據，咁但係於是咧就大部分咧，譬如話好似蘇適咁啊，你一啲佢叫做 Maverick， 即係外國叫 Maverick 咧，即係嗰啲獨立嘅研究員啊，就冇份啦。又去邊度掌握到大數據啊？只有 Google 啊呢啲大公司佢先有大數據啊嘛。即係話 你一定要拍個大碼頭。 系啦，你一定要拍一个大码头，一定要去嗰啲大公司度做，或者喺政府嗰啲咁嘅 大学， 大学里边，你一攞嗰啲大数据咧，大数据唔系讲几千几一或者一万几千，而系讲一百万、一千万甚至一亿， 系 即系嗰啲由嗰啲数据开始，你先至可以利用呢啲数据嚟研究到点样去改善呢个 technology。佢唔系讲即系佢唔系讲咩咧？即係佢唔係講我哋點樣去做一啲研究結果，而係話我哋點樣可以改進啊？改進呢個而家嘅電腦 係， 但係咧而家咧做唔到啊！即係佢將即係呢一樣嘢咧，將大家所有嗰啲所謂 computer scientist 叫做咩啊？電腦科學家係嘛？你一定要依靠大數據，你先至可以去點樣去彌補好多嘢啊？諸如此類，譬如話我點樣發展深度學習啊、deep learning 啊，諸如此類嗰樣。系嘛？咁你咧冇大數據咧就冇得做嘅。咁同埋咧，即係你揾食係越嚟越艱難。即係譬如你做一個電腦科學家，你要揾食好難。因為點解咧？你一定要有創新啊嘛。但你唔依附一個大公司咧，你唔入一個大公司或者攞到一個大數據嘅 database 咧，咁你根本就冇得做。 咁呢個始終即係都係歸於呢個資源個問題咯。你有冇咁嘅財力？ 唔係啊，而係話你嗰個科學嘅發展係走錯路，係走錯路，因為你被壟斷咗。即係等於你而家科學都係嘅。點解你成日見到諾貝爾獎嗰啲咧係俾幾個科學家咧？因為你科學家如果你唔係入去跟住一個大公司或者一間大學，仲要有名嘅大學喎。野雞大學唔得喎，你唔好，你唔會見， 野雞大學 你唔會聽到 冇嗰種資源啊嘛， 咪咯，就係咯。咁但係 即係我講嘅資源問題啊， 唔係呢個資源點解要俾大公司壟斷咗咧？你係對科學發展係有害啊嘛。當年啊，發明呢個手提電腦嗰啲喺車房度噶嘛 ，Steve Jobs 啊，係咪啊？即係嗰啲喺車房度搞嘅，喺自己車房度搞噶嘛。 佢係推廣電腦咧，其實電腦就。 存在噶啦。不過佢嘅車房細，因為 唔係咁你咁你 以前咧嗱，即係我哋舉例，譬如呢個電腦都係噶。最初我讀大學度嘅時候咧，嗰啲電腦係成間房咁大噶嘛，仲要咧用啲卡嚟打窿噶嘛。咁所以咧你就唔能夠自己做嘅，於是你就要拎，即係你要做乜嘢電腦嘅統計咧，你就要走去揾個電腦中心。你搞啲嘢，然之後攞啲卡紙，然之後佢幫你搞，搞完之後咧，你攞咗啲數據翻嚟，你就研究嚇，你即係有一個結果你，然之後你做研究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啦，因為我發明手提電腦啊嘛，於是我亦都可以自己寫軟件啦。有咩難啫？唔難啊嘛。咁你個電腦即係話你嗰個學科嘅發展先得啊嘛。當你個學科需要龐大嘅資源先有得發展嘅時候咧，咁你其實係好弊嘅，即係你係阻礙咗嗰個學問或者嗰樣嘢嘅發展嘅。 唔係，我講補充少少啦。其實大數據又唔係全部工程或者係電腦嘅全部嚟嘅，即係但係我同意阿馬老師講法，就好多focus 啊，即係好多關注喺大數據呢個層面，真嘅。咁但係即係唔係全部嘅，都有啲嘢係可以。是需要用一個我哋叫 analytical 即係計算嘅方法係去做突破嘅，咁又唔係全部都喺大數據裏邊睇。不過我哋講翻嘅係頭先講大數據，呢個都同呢個續集有關係嘅，因為咧個演算法咧係會揾啲咧你中意睇嘅嘢俾你睇啊嘛。 係。 咁所以咧，即係你如果兩件事，即係兩套作品，可能佢嘅關係唔係咁明顯咧，又的確係難啲咧，俾演算法咧推薦嘅喎。即係而家我哋有啲即係好多年前有啲叫做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咧，即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個網站容易俾個 search engine 揾到咧？而家都有嘅， 係 而家有啲叫做algorithm optimization 嘅，點樣令到你嗰套作品咧容易啲俾個演算法揾到， 同埋推廣俾人知道， 俾人睇， 係 啦。咁所以續集咧係有幫助嘅喎，即係你如果你係跟 follow 一個 IP， 好明顯咧，如果你同一個 IP 咧，我睇過第一集或者我求其睇過其中一集，咁佢就會將成個 series 咧都會推俾我嘅喎。 係， 因為佢覺得我可能有興趣，我唔睇一件事就推俾我先啦，係咪？ 係。 咁所以而家啱啱講大數據演算法啱啦啊！呢樣嘢頭先我講啲 IP 不利創新，同時又有利創新啦。而家我哋叫 streaming 啦，即係即係視頻串流。 嗯。 透過演算法嘅推送，因為串流大家覺得好多嘢揀啦，其實就唔完全真嘅。佢個 library 係成千上萬，佢可能想百萬套， 但你揾唔到 視頻，但係其實都係推俾你嘅啫。 即係話你自己 硬 用教硬去揾，你揾唔到。 縮個 keyword 咁樣都可能揾到嘅，即係都有辦法，有辦法。 揾唔到，我試過啦 ，Google 都我去到三十幾頁後面都揾唔到嘅。即係有啲比較僻啲嘅，真係揾唔到。 要去大學圖書館嗰個 search engine 就得，佢有啲唔同嘅方法嘅。大學圖書館 search engine， 我懷疑有啲都未必得嘅。 出個書應該得嘅，大圖書館出，或者 Google Scholar 可能得，因為佢有唔同玩法嘅，即係 search 唔係，我試過揾個即係叫嗰啲朋友喺大學揾都揾唔到，就係一本叫做 Rare Books 啊，一啲 Rare Books 真係冇嘅，真係你揾唔到，因為大數據直情係淹沒咗嚟，即係佢可能係已經將嗰樣嘢電子化或者登記咗。但係入唔到嘅，即係佢要有牌，佢要段時間或者有牌，即係你明白大學圖書館佢都有個所謂容量嘅限制㗎。 佢嗰本書 佢唔會有全世界所有書即出版嗰個書嘅嘢㗎嘛？ 冇可能。 你明白佢 太僻可能啲。 唔係，即係佢個 server 裏邊冇嘛。 冇啊。 咁於是你要揾到好難啊！即係可能你喺哈佛啊，或者 太舊啊嗰本書，即係未。 唔係太 rare 太少啊！譬如中世紀某一本書，我想知個名啫，我唔識睇㗎啦。中世紀嗰啲拉丁文，但我想知個名啫，都揾唔到。 嗯， 冇人識，但係冇人識佢，冇人擺落去。 唔係唔識，我都唔識啦。你係話即係我喺文章裏邊睇過， 嗯， 即係某一篇即係古代嘅即係古文裏邊啊，佢有提過有條友，係啊，嗰條友話：，我睇過一本咁嘅書喺呢個十二世紀嘅乜乜， 但係呢本書就冇， 係講呢個問題， 再揾唔到啦， 揾唔到。即係你話啫，即係咁我諗 Google search 揾唔到冇唔奇啊，因為佢擺唔到落去啊。大學都揾唔到，因為你唔可能有一個 server 係可以包容曬全世界嘅知識㗎嘛。 因為其實啲論就算論文都好啦，對佢你近二三十年就容易揾。 係啊， 即係六七十年代嗰啲，除非係名教授嘅，因為始終個電腦化嗰個人類電腦化大概係九十年代開始。九十年代以前嘅嘢咧，除非好有名嘅嘢，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咧 揾唔翻嘅，因為冇即係冇人會翻翻去做九十年代之前嘅嘢嘅電腦化。不過啱啱講就係即係近呢十幾年咧，續集特別興咧，即係除咗同 I P 嘅保護啦，同個演算法關係要大，即係尤其是近十年視頻網站或者係大家開始唔去電影院啦。尤其是疫情啦，留喺屋企嘅電視機睇電影嘅時候咧，咁咧 I P 咧就更加即係或者續集更加有保障。對於一個新嘅劇集，因為我都冇乜你冇乜出街咧，我未必接觸到我啲宣傳，即係我要拍一套新嘅電影，一係就好冷門嘅，自然有啲小眾啦嚇，社會嚟睇啦，有啲咁嘅情況啦。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咧，就是、可能係。我要投入好多好多嘅資源，排山倒海咁話俾你聽，有一套咁嘅新電影上嘅，即係譬如麥地文嗰套《火星人》，係嗰套咁嘅新電影要上啦，即係有美國太空總署支持嘅，好真實嘅，好真實嘅，即係個故仔啲設備全部都係即係根據呢個事實改編咁樣，但唔係個故仔唔係事實，話啲設備根據呢個現實嘅設計咁改編。咁啊，但係嗰啲你疫情咁，大家冇理由投資咁多資源落去宣傳，咁我唯有續集咧就係。呢、這個時候就最 穩陣， 最穩 陣，即係比較穩陣， 唔會蝕錢啊！ 嚇，即係同係同埋另外，即係而家大家知道咧，電影係好貴嘅，係非常之貴，喐啊過億啊，投資好大，所以你而家睇電影咧，你發覺開始即係做正片之前咧，打好多字幕出嚟嘅。好多間公司嘅，又 Canal Plus 又呢樣又嗰樣嘅，即係五六間公司夾埋先至夠足夠資本拍一套片出嚟嘅。 即係拉好多投資者落， 嚇唔會話淨係一間邵氏公司就拍得到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你如果冇嗰、那個，即係點解會興拍續集咧？就係、是、你要揾足夠嘅資金，好難。 嗯， 咁你唯有咧就係、是、去問啲銀行啊，或者嗰啲基金啊，即係佢會投資落嚟嘅。 銀行我諗好少啦。 有。問題就係銀行佢唔會用，唔係佢唔會用另外一個名字，你唔係嗰行你唔知啊，即係佢唔會用 銀行 嘅，唔係你做銀行佢唔會用銀行嗰，佢唔會話啊呢、這個係恒生銀行贊助或者咩銀行贊助，但係佢可以贊助某一間公司，某一間公司嗰間公司 咧，電影嚟講咧喺嗰個喺嗰、那個 唔係香港 走私漏税嚟講係高危噶嘛、那個行業，所以銀行係。 唔係佢有間公司， 佢用財務公司啦。 唔係佢有間銀行，佢間公司問銀行借到錢，佢借錢就投資落去。咁但係咧，其實咪即係銀行嘅錢。喂，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又要聽，唔係話我哋節目完喎，未完啦，仲有一節㗎。咁啊，但係就一陣間要聽新聞啦。嗱，我哋電話號碼再講一次啦，1872311。咁我哋跟住今日講續集或者創新。咁啊，下嚟剩翻半個鐘頭，我哋或者都要講下創新啦。講咗續集，講咗三節啦。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咁而家休息一陣先。 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首尔梨泰院嘅万圣节派对发生人踩人惨剧，增至151人死亡，82人受伤。当局话死者中包括19名外国人，分别嚟自伊朗、乌兹别克、中国同挪威等。內地傳媒報道，至今有3名中國公民遇難，中國駐南韓大使館正係同南韓警方等部門溝通。南韓總統尹錫月到事故現場視察，佢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話呢宗係可怕嘅悲劇，本來唔應該發生，對死者表示哀悼，希望傷者早日康復。佢承諾會徹底調查事故原因，從根本進行改進，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尹錫月宣布即日起進入全國哀悼期，將盡一切力量救援同善後。事发在当地昨晚10:20左右，消防部门陆续接到求助电话，报称呼吸困难。社交媒体片段显示，当时大批在狭窄和倾斜的小巷内聚集的人士互相推撞，但是寸步难行。紧急救援人员到场之后，要将他们从巷里面拉出来。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关注南韩首尔人踩人事故，已经要求保安局密切留意事件的发展，并了解是不是有香港市民求助以提供支援。他说惨剧令人痛心，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入境处话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韩大使馆了解情况，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署方会继续和公署和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留意事态发展。海关和食安中心在敏感度管制站采取联合行动，检获大约2700公斤怀疑走私大闸蟹和大约4公斤小龙虾，估计市值共约130万元，一名54岁男货车司机协助调查。海关人员前日在敏感度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在车上已申报的货物中发现怀疑未列仓单的大闸蟹和小龙虾，检获的大闸蟹未有由出口地当局签发的卫生证明书，不符合有关介贝类水产动物售卖许可证的条款规定。美国总统拜登说，早前遇袭的保罗情况已经好转。82岁的保罗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拜登说今次的袭击似乎是针对佩洛西，呼吁政界人士齐声谴责政治暴力。当地星期五凌晨，一名男子闯入保罗位于加州的寓所，被接报到场的警员拘捕。保罗在事发期间遇袭，头骨骨折，右臂和双手亦都受伤。医生说手术成功，预计保罗可以完全康复。涉案男子被控企图谋杀、以致命武器施袭和入屋爆窃等的罪名。报道说他在案发期间多次追问佩洛西的下落，当时佩洛西身处首都华盛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江乐道中有紧急维修，而在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邻华里的慢线是封闭。而港珠澳大桥仍然有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我们就很有信心，香港是真的机遇处处。正如特首施政报告所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本身固有优势是会令人才留低的。另一个就是我们都要培养人才，那个就是教育再培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发型的世界呢，是科技、文化和艺术的结合。电头发最传统的就是落药水啦，其实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发的。 二十几岁的时候很靓仔的，三字头之后就开始变成单一的发型。 最早最早我们说 barbershop 啦，发型师啦，一开始其实是为了宗教而去处理毛发的。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面。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淘金墙内，以虞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剧集根据莱尔小说《1986土金惊魂》改编，讲述金老板武建超为了退休而积存的沙金被人偷走，后来更意外身亡。而作为细佬的陈宝金就誓要追寻哥哥的死亡真相。 国剧830土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认识人大政协嘉宾，全国人大代表陈勇， 主动走出去，积极咧引进来，讲好中国香港嘅故事，将中国香港同埋东南亚咧一齐再出发。 仲有由原来嘅特区政府官员换转身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嘅谭志源。 无论以前我做政府官员或者而家做全国人大咧，贴近民意同埋民情咧系最基本嘅要求嚟。 10月31日星期一晚上7:30，港台电视31。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我哋今天文台仍然係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咁啊，大家如果去郊遊咧，就小心啲啦，唔好引起火災啦。咁啊，今日講嘅題目叫做續集或者創新。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好啦，咁啊，而家有位阿梁生喺電話度嘅噃，喂。 早晨， 早晨， 早晨， 哇，好耐冇听你把声啦！ 老中青大集会， 吓， 哇，真系好难得， 唔系啊， 有阿阿万荣贤啊， 唔系阿万玉麟话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啫， 差唔多嘅啫， 冇咁 话，老中啫，而家冇青， 冇青，冇青， 以论资排辈， 中青冇老啊， 系首位噶啦， 唔好讲，唔好讲，千祈唔好讲，万玉麟都系老都系老嘅专家嚟噶，几大嘅专家。 输个大佬，佢高过你。 好啦，咁嘅意见啊，两位 讲翻题目先。 好， 咁啊，今日就讲呢个题目都好配合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嘅节目。 系， 因为广东广西咧都开台都超过20年上噶啦。 系， 我就由开台听到今天， 上个世纪讲到呢个世纪啊，真系 系啊， 横跨两个世纪啊，呢个节目。 诶，好怀念。两位已故的讲者，首先就多谢你先啦。咁啊，一位就仲系离开咗喺香港啦。咁啊，次官又翻翻嚟，咁啊呢位佢创台主嚟噶噃，咁啊真系啊有机会咪再多啲翻嚟喺呢个节目再出现下咯。 好啊， 系嘛？咁啊即系话都系呢个节目我已经提过好多次啦，就要再创新嘅。我唔想希望嗱，我唔知道啊，這個節目啊，又到呢個年尾時候，又要提 節目啊嘛，係啊， 聽眾受降就攞 係 攞資料講題目， 題目 講一年節目嘅 係 嘛， 係啊， 咁誒講係電台啦，有佢嘅規矩啊，有佢嘅考量。我嗰陣時都喺呢個電台講啊，我希望呢個節目係 forever ever more。 我哋冇咁长命啊，大佬。 唔系唔系嗱， 即系嗱，我 铁打嘅衙门。 唔系我解释下啦，就一般嘅节目咧，好少嘅，即系几乎没有。 系啊， 好似我哋咁由听众贡献题目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嗰阵时嘅打算咧，即系最初啦，最初我未加入嘅，我 系 2002 第二期啊， 第二期咧，2002年後先至加入呢個廣東老細。咁其實呢個設計係好嘅，設觀。第一咧就我哋自己慳啲腦筋諗題目啦。第二咧就係話聽眾 談嚟噶嘛，根本係係嘛。 但係聽眾俾題目咧，變咗我哋可以追上個希望啊，通過呢個方法追上時代嘅需要。因為即係我哋年紀會一路一路大噶嘛，咁所以我哋嘅諗嘢可能有個範圍噶嘛。咁但係咧，即係聽眾咧就唔會嘅，即係希望啦，我哋希望係做到咁，真係好似老中青都有。咁所以佢哋，譬如話佢哋有啲乜嘢佢哋想知道嘅，有啲乜嘢想討論嘅，譬如你後生仔又好，咁咧就希望佢哋可以提供一啲題目，咁我哋咧就可以即係追得上時代。咁咧，我哋可能講嚟講去都係嗰啲仁義 四書五經咁樣， 啊仁義禮智信啦，即係變咗就老 啦。喂，你招財都兩次嘅咯噃，都話有進步㗎。 都即係唔算話好滿意咧，因為真係周圍爭啲清嘅，我有份負責招財。 係啦，係啊，首先我表明我嘅身份先啦，因為第有次招財咧都係由你接見嘅，我啊嚇，係咪啊？咁樣我就好難㗎啦，因為嗰陣時係招後生就唔招一啲年紀大嘅。 我唔關事㗎，我哋冇年齡歧視㗎。 啊，冇年齡歧視，但你開嗰時嗰陣 十八到八十， 係啊，你睇到㗎嘛，係咪啊？到你第二次招財啦，阿萬生先入到嚟啦。 係啊， 多謝多謝， 係咪啊？我哋好清楚嘅，因為我兩次，第二次我唔夠膽嚟啦，因為我都已經即喺電台接到入嚟傾下。都仲係聽到你把聲，我已經好開心㗎啦。 係係，好，喂，阿梁生，多謝你先。唉，我哋唔好即係公器私用喺度講事。好，多謝你啊。咁我哋繼續講啦喎。咁我頭先話啦，我哋講咗三節咧係續集，或者呢個講創新啦。 好， 點咧？ 嗱，咁某程度咧，你 我唔信 嘅續集啊，我明你唔信創新嗰、那個嗰種創新， 之下無新意啊。 創新分兩種嘅，即係由我哋叫發明啦嚇， 係 就即係有你發明都建基於一啲我哋叫做理論嘅嘢，跟住先發明到嘅。即係如果喺工程學角度，即係如果冇人做理論，就工程都發明唔到嘢。咁即係由冇變有啦，第一種創新。另外一種創新叫改進。 嗯， 咁咧即係已經有一啲嘢喺度噶啦，我點樣將佢做得更加好？ 係 做得更加有效率。 是 更加慳錢，即係我做得比人好，咁我就賣，我賣得比你平，或者賣得比你利潤高，咁我就賺錢㗎啦。咁 係 即係呢個其實即係生物基因突變啫嘛。我只要比你多1% 嘅生存率，經過好多代之後，我就當然嚟嘅，即係我就成為主流㗎啦。其實就係咁嘅道理啫，即係創新。咁呢個工程學上面咁講，咁但係創作上面都有嘅。我又記得咧，即係我細個咧八十年代好多賭片，咁再之前咧就好多警匪片，即係一個年代咧就可能係俾某一種類型，因為即係呢個都唔係 exactly 係續集，即係唔完全係續集啦。可能就係、是、我見嗰類片種得，跟住我又一窩蜂咁樣走去拍同一個片種。咁咧即係觀眾都會厭噶嘛，睇得多。咁咧某個時候就需要有啲人咧就拍一個新嘅劇集。新嘅創新，如果用翻香港電影，大家如果可能記得，香港有幾套好成功嘅電影嘅，即係例如《無間道》咁樣，即係當年即係冇人拍警匪片嘅，即係突然間有一套荷里活都要嚟香港買劇本，走去翻拍嘅， 買 IP 嘅人 係 成個故事都改鬼曬， 都唔係嘅，差唔多， 唔係得一個 idea 啫嘛，就係警方卧底啫嘛，其餘不能唔係 黑社會派卧底係警察卧底黑社會， 其餘都唔係嗰回事， 即係個創新就係呢度啦，原來 IP 就係 原來黑社會可以派卧底嚟警察部，呢個就係成個故仔嘅創新啦嘛， 其實但係呢個都係叫做咩咧？我嘅創新理論咧就係、是、我認為呢個世界係冇創新嘅。 嗯。 啊，咁啊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創新其實係一個所謂 continuum 一個連續體嚟嘅。咁啊頭先阿蘇適講嗰個我都贊成嘅。咁、啊、但係咧問題就係話，我哋喺現有嘅嘢嘅基礎度，即係譬如話我當古人都係啦，即係見到呢個世界有石頭有樹木嘅喎，咁可唔可以有個世界係冇呢樣嘢咧？你明啊？即係話所謂創新咧。其中只有兩個板斧嘅啫，一個就係改良啊嘛，點樣令到有嘅嘢更加好， 做得更加好。 譬如話我騎馬點樣可以騎得穩陣啲，於是我發明馬鞍，我發明缰繩控制馬點樣可以控制得好啲咧，咁咪逐樣嘢試咯，試到啊我可以用缰繩喎，箍住佢口就得咯，最初箍住佢嘅鼻又唔得，諸如此類啊，揾條鞭打佢又唔得，唔聽話嘅。咁即係呢個咧就係話現有嘅嘢點樣去令到佢更好啊？ 無論是更便宜或者怎都好。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說沒有的東西是怎樣來的呢，就是說你調轉它，即係我哋如果我哋從呢個係我即係幾廿年做編劇所得到出嚟嘅最大嘅教訓。啊，編劇最緊要一樣嘢叫做即係周星馳講嗰句反轉再反轉。如果從哲學嚟講咧，就是、黑格爾講嘅，即係你有一樣嘢叫正，我就諗個反嘅。譬如呢個世，譬如初文都可能係咁啦。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嘢你係睇唔到、觸摸唔到，我哋嘅感覺器官感覺唔到嘅嘢，但係存在嘅咧？ 嗯， 你只系谂呢样嘢啫嘛， 即系有鬼片嘅、就超能力。 咁于是你有系啦，有于是有所谓 spirit 啦，有神灵啦，有鬼怪啦，诸如此类系咪？即系你反转嚟谂嘢啫嘛，只要你得另外将所有嘢反转就得噶啦，你明嘛？ 嗯， 即系譬如话牛顿咁，即系啊，点解个苹果跌落嚟咧？即系嗱，譬如话好似点解诶，即系最初啊，最大嘅一个大革命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以前嘅古人认为地球系。是中心嚟噶嘛？太陽圍繞地球 宇宙中心 啊 ！What if 佢調轉咧？係個地球圍繞個太陽嚟轉咧？會唔會係咁咧？咁、你於是咪就呢、這個第一個 revolution 咯？ 嗯， 你明嘛？嗱，譬如話誒啲嘢跌落嚟，點解會跌落嚟咧？哦，會唔會係個地心吸佢過嚟嘅咧？咁若愛因斯坦諗嘅樣，萬一牛津錯咗咧，即係幾百年都冇人諗，成即係幾百年冇人諗牛津係唔係話錯啊？即係。有一啲現象係佢用牛頓嘅理論解釋唔到嘅咧，反轉調轉佢啫嘛，即係逆機，即係哲學用黑格爾哲學嚟講就係逆機佢啫嘛。係啊，所以好多人搞錯嘅，即係逆機中文咧亦做反或者否定，其實都唔係佢原本嘅意思嘅， 忽略 而係 what if it is not that 咁解嘅啫，即係個逆機唔係否定佢嘅。譬如話亦都有個諗，而家我哋面對一個問題，咪就係咁咯。即係譬如孔子嘅時代就係話，好啦，而家周朝嗰個制度冧咗啦，點咧？ 禮崩樂壞， 咁啊復佢想復周咯。 啊，咁呢個咪一樣嘢咯，即係復興佢咯。 復興佢， 係嘛？呢個係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就係 what if 我唔要復興咧，我建立一個新嘅咧。 其實孟子都有講下喎。 是吗？即是这个 取缔 他，即是说所谓创新其实是得几样东西的。 是 即是譬如文界复兴是什么呢，就是啊天主教即是我们一路都没有其他的书没得看。你不是、啊、我们古人想过很多东西。 复兴回希腊。 希腊啊罗马都是。我找回那些书出来。那些书没有、啊、找不到、啊。哎不怕中东原来 是。即是马 Sir 这个。 阿拉伯国家草埋很多。 马 Sir 这个你这个是用哲学角度啊性去看。 都不是的，不 是。 科学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如果民间民用的角度呢，就是说有时候的东西一个世界未见过出现，一出现呢那你就当它一个发明。冇到有就係咁解 嘅。唔係你點樣去觸發你創新嘅動力嘅，而係話唔係即係咁神秘嘅，即係話哎呀我突然間即係有人報夢啊，或者突然間靈感一觸，而係話你諗嘢係點，即係你有一個方法啊，能所謂創新嘅方法就係咁啫嘛。 嗯， 係 我講少少啦，即係講科學工程啦。頭先阿萬玉麟提開，其實邊一個第一個講相對論咧，其實大家估都估唔到係伽利略。 系， 伽利略咧就讲过咧，如果我喺只船里边， 系 冇窗嘅， 系 只船到底系行紧，定系咧只船系冇行，即系用一个均速行紧，定系只船系喺个港口唔喐， 系 其实我系唔知道嘅，因为我做嘅实验咧，其实系会一模一样。呢个概念其实伽利略首先提出嚟。咁好啦，爱因斯坦同伽利略，伽利略早 好多啦，早 咗 几百年， 伽利略仲早过牛顿啊， 系啊。 雖然是同一個世紀的人，但 是差不多是早過牛頓六七十年。咁好啦，去到即係愛因斯坦提出咗啲相對論好劃時代，但係其實愛因斯坦之前已經有好多人發現咗一啲好古怪嘅現象。 冇錯， 跟住就係點樣度光速都一樣嘅，即係舉例，即係唔係愛因斯坦發明嘅呢樣嘢，愛因斯坦都係建基於前人嘅實驗結果，跟住又伽利略嗰套，即係原來加速同地心吸力係可以一樣嘅，咁佢先突然間啊諗通咗， 係 係， 咁咧就變咗相對論，咁即係其實如果冇前人嘅一啲。 小 修為或者一啲已經有一啲點子諗咗出嚟，即係可能過幾百年之後先有人掘翻出嚟。哦，原來當日講嘅嘢係用得翻，咁啊好難有科學突破。即係尤其是係工程學上面，譬如我頭先講動物力，跟住去到蒸汽，然後到電力。喂，但係其實電呢樣嘢就已經人類就已經知道咗百幾二百年之後，我哋先至發現到一個應用、啊、原來電可以帶能量， 即係可以控制佢， 可以控制，可以用發電機將啲能量咧， 所以 好遠嘅地方推俾你。 亦都有個好重要嘅呢、這個背後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嘅，就 就是我哋點解要容許所謂思想自由，或者係呢個閱讀自由，或者言論，即係你唔應該禁書嘅。 係， 因為你禁咗書之後咧，你睇唔到古人講過啲乜嘢啊。 係， 你明嘛？即係你秦始皇最衰嘅咧就係焚書。 嗯， 即係你一燒曬嗰啲書，比如話我而家燒全世界燒曬伽利略嘅書，你咪唔知道伽利略講過相對論咁 idea 咯。甚至你 頭做過， 甚至你進化論都係噶。 Evolution 啦，即係重新 要重新，你重新要諗過，你就要好耐啦。嗱，譬如話進化論都係噶。達爾文阿爺都寫過一首詩裏面有嘅。 嗯， 啊 Erasmus Darwin 啊嘛，即係其實進化論個嗰個概念，甚至亞里士多德都有略提過呢樣嘢嘅。你明嘛？咁我最近都係噶，我翻睇呢個。呢、這個咩河馬嗰套《伊利亞德》，即係講呢個阿奇里斯同阿阿伽門諾嗰個戰嗰、那個打，發覺咧，哇，同啲黑社會電影係一樣的，係啊，完全佢兩個人咧，結果咧即係打生打死，唔係因為咩啫喎，唔係因為一啲大爭地盤啊諸如此類，而係條氣唔順咗，原來 情緒問題， 係而係又係呢。佢一個人咧就搶咗啊，即係阿奇里斯一個佢好唔中意嘅女，即係佢打仗俘虜咗個女，即係女人通常唔殺噶嘛，就俘虜咗佢。咁然之後咧，好啦，喺住跟住有一次咧就啊，唔知呢個女人撞到對頭，咁啊，於是跟咗另外一個即係 走咗， 係。但佢哋其實係兄弟嚟嘅，即係佢係希臘聯軍嘅兩派啊，因為當時打特洛伊之戰咧就係。希臘聯軍噶嘛，咁希臘咧就係 每個城邦啦， 每個一個城邦派一支軍隊出嚟，咁然之後聯合去，即係直情係同戰國一樣啫嘛，即係合縱嚟對付呢、這、一個。 嗯、你頭先你都講過，我同意你講， 完全嗰條橋段咧，你同而家黑社會電影係一樣嘅喎，即係點解要劇有 咧？你喜怒哀樂，你嗰個情慾啊，或者春夏秋冬啊，咁都梗到噶啦，好多嘢都大體上喺度噶嘛。 但係其實 睇個變化啫，其實 有即係。我會咁睇啦，創新好多時係迎合翻現代觀眾，條橋係舊噶啦。咁但係你點樣令到即係個時代感喺翻度，即係現代嘅觀眾能夠接受嗰個故仔。即係例如詹士邦六十年代就拍嗰一套係 Casino 噶啦，講賭場噶啦。嗰個女朋友又係死咗噶啦。咁咧四十年後咧又重新拍過，又係去翻威尼斯，跟住。 哦，因為佢都係要翻個古仔， 重組裝新瓶。 唔係，我的意思就係話，即係點即係好多其實咧，即係啲人古代寫書嘅諸如此類，佢反而喺一啲大問題、一啲小節嗰度咧，可能佢有啲啟發俾你嘅。 係。 但所謂創新咧，其實就係、是、好似啊科學都係啫嘛。嚇、啊！而家另外一樣嘢，我都問過一個電腦科學家我啦。咁啊，電腦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電腦自己唔知道自己錯。即係呢個，如果電腦唔能夠搞，即係喺哲學上嚟講咧，即係我哋人會知嘅，人會突然間有個 sense 嘅，喂， 即 係 有道德， 你要有個自覺性、啊。 唔係呢樣嘢，譬如我同你捉棋咁啦，睇嚟睇去，我揾到一部嘅，死啦！呢部棋可能唔得喎，因為我好有經驗啊。點解咧？因為我賭馬噶嘛。咁好啦，呢場我要買一隻，但我其實係冇信心呢只馬一定贏到嘅。 嗯， 我只係覺得佢有一個 probability， 譬如60%，佢可能贏，咁咪搏搏咯。唔係咩叫賭博啊？ 你因為面對風險 冇100%，我即係有時有好少情況底下咧，有一個100%嘅信，唔係你係個人嘅感覺啊，而係電腦係冇嘅，即係佢某個程度到而家咧，佢演算法得到一個結論，佢就認為嗰個啱噶啦。佢係唔會突，即係如果佢喺事前覺得呢樣嘢錯，佢唔會俾個結論出嚟嘅。 咁、就是、 你明唔明嗰個問題啊？即係人係會，就算我有一個結論，我要做乜嘢嘢，我心裏邊唔知點解有一個能力覺得。呢樣嘢咁做未必啱嘅，亦都未必能夠達到我嘅目的嘅。但係電腦係冇呢樣嘢噶嘛？ 咁呢個 即係呢個我係從哲學上啊，即係覺得咧， 唔 係所以我唔係即係呢係你講， 唔係呢個 你明唔明？阿蘇適明我講乜啦？你唔明啊？ 呢個係嗰個應用層面上面嘅問題，因為咧其實喺個背景裏邊咧都係一個 probability 嚟嘅，都係一個機會計算嚟嘅。我哋要求嗰個電腦俾一個機會最高、最顯著嘅答案出嚟啫，但係唔代表嗰個運算裏邊。 唔係，但係你譬如同電腦捉棋，佢唔會話俾個答案。我而家9% 行呢步，有9% 啱嘅。佢一定要行條棋噶嘛，即係話有啲嘢係電腦做，譬如話電腦去煮餸咁，佢冇理由話你俾咗個概然率，然後人去決定落唔落鹽啊？佢唔會噶嘛？ 嗱，呢個就係因為自動化啫，唔係話技術上我哋做唔到呢樣嘢。 唔 係 就係 希望 唔係我意思就係反對乜嘢咧？反對嗰啲認為 strong 即係AI 啊，嚇 strong AI 咧係可以代替，佢係唔得嘅， 唔得。 梗係唔得啦。 即係有 點解唔得咧？嗱，我問你，而家你好簡單啦，你就答，因為佢係死物。而家咧，即係一個反對，我哋從哲學嘅角度反對咧，就係話，因為佢唔知道自己錯。 係，即係湯國老師有套電影講Minority Report， 就係講呢樣嘢噶啦，就係、是、有三個人可以預知未來噶嘛。 嚇，嗰、那個係Philip Dick嘅，我死書我睇過啦。不過對唔住啦，蘇叔，因為而家時間差唔多啦，唔講得咁多啦。好啦，咁啊，聽晚好嘢啊！嗱，你聽晚大家咧，即係近期嘅形勢一定要聽啊。馬鼎盛就揾嚟許晶同埋我咧，就一齊講所謂定時攻台論啊。定時即係某一個特定嘅時間、哦、就進。攻台灣究竟係有呢個咁嘅論法，呢、這個咁嘅論述對唔對咧？有咩意思咧？咁、大家記得聽晚咧要收聽啦、好啦，咁跟住我哋聽只歌啦，就係、是、由張敬軒唱嘅叫做《從頭開始》。今晚多謝今朝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无下于白纸，从编写一。